一切只有音乐。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接下来这首《不潮不用花钱》来自李玟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的翻唱，不同于林俊杰的原创版本，可口李玟版本从头到尾融入了酷儿的风格，着实令人惊喜。一起来听到来自 Coco 李玟《不潮不用花钱》。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，不管是自己作品还是全新改编翻唱他人作品，经林忆莲唱出的每首歌似乎都有独特的莲氏韵味，而他在歌手舞台上带来孙燕姿的克普勒同样不例外。细腻铿锵的嗓音，自然而又未经修饰的高超唱腔，时而含蓄时而激昂的情感都表现在这首歌上，都贴上了林忆莲的标签。一起来听到克普勒，来自林忆莲。 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凉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 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的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。挂在天上放个名，分是我的孤寂，提醒我你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朴树《清白之年》。 最初的那些春天，阳光洒在杨树上，风吹来闪银光，街道平静而温暖，中午走得好慢，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。这样说

束缚住流水，爱比不爱和被定山盟，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。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接下来这首歌节奏明快跳跃，它就是来自金志文、徐佳莹《远走高飞》，一起来听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靓颖《有形的翅膀》。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，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，隐形翅膀带着我幻想，掠过那绝望，找希望。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，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，每一个孤单的晚上，我们是彼此有新的翅膀，学着更坚强。 只是想要你好。